第95集，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温小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短短一周的时间，他瘦了5斤，颧骨都出来了，整个人看上去苍白无力。人生中第一次，他决定要增肥。1米77的个子，113斤，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了，至少得把流失的胶原蛋白补回来。小艾见他看着镜子一动不动，也不说话，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。 亲爱的，你不会真的？ 嗯，失恋了。 亲爱的， 哎，别抱我，哎，别亲我，哎呀，不用安慰我，这几天我都体验腻了，正常点就行。 温小辉用手指点开他的小脑袋，小艾露出难过的表情。整个工作室没有人不知道温小辉有一个温柔体贴、感情很好的男朋友，虽然没人见过，但他谈恋爱的这几个月每天脸上都是发光的，小艾也很为他高兴。没想到也不过3-4个月就……温小辉脱下外套给实习生上课去了，他现在需要找点事情做，这样就不会一直关注那些让他难受的事，还有那些明明不该问不该想但他却偏偏想知道的问题，比如洛伊有没有真的喜欢过他。下午他提前下班了，罗瑞依约来接他，还带了从澳洲给他买的各种礼物。路上两人聊起罗瑞在澳洲的见闻，突然温小辉想起了什么。 罗瑞，你前面拐一下，我想回趟家。 啊，原来的房子吗？不是在装修吗？ 我要去看一下。 温小辉猛然想起洛伊说过的话，洛伊说他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，而那样东西真的在常会长和洛伊都翻天覆地找过的他的家里。罗瑞把车开回了那个小区，温小辉上了楼，发现今天还有工人在干活。他进屋一看，傻眼了。他家几乎所有的非承重墙都被打掉了，整个屋子的格局都被改了，上了一看就很高档的地砖，刷了几乎没有味道的漆，装修工程已经进行了大半。张工从里面走出来了。 哟，温老师，你回来了？ 为什么把墙打了？ 你男朋友让打的呀，我们俩商量过，原来的格局不够好，哎，这样改一下呢，空间能大一些。哎，你放心啊，用的全都是最好的料。 温小辉走了进去，慢腾腾地参观了每一个房间。这个房子让他觉得很陌生，连一点从前家的影子都找不到了。洛伊为什么要把他家的墙打掉呢？难道那样东西藏在墙里？如果真的藏在墙里，那只有可能是他爸爸藏的。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确实装修过一次，中学的时候，具体是哪一年他忘记了。常会长和洛伊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呢？如果按照时间推算，那次装修肯定在洛伊放火烧车之后。莫非和那件事情有关？温小辉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毫无头绪。 这样改一下挺好的，空间看着确实大了。不好能怎么样？墙都大了。 装完之后保证你满意。咱们过年几乎都没休息，下个月呀肯定能装完，到时候进了家具什么的，你们就可以搬回来了。 温小辉心事重重，那件常会长派小偷上门，陆毅不惜放火烧房子也要找到的东西，究竟是什么？难道是孙莹所说的雅雅握有的常会长的把柄？让陆毅得到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？东西已经不在他家了，这件事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了，可他总感觉有更大的阴谋还在前方等着，而他 真的能跟整件事情再无瓜葛吗？离开他家后，两人在车上沉默了很久。 Baby， 我今天还叫了个人一起吃饭。 谁啊？黎硕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 他和黎硕自洛伊生日之后就再没有见过，甚至联系都很少。起初是因为他误会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之后是因为他和洛伊热恋正浓，根本早已把黎硕抛之脑后了。 吃个饭而已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适合见他吗？有意思吗？ 文瑞把车停在路边，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温小辉看着罗瑞可怜的样子，有火也发不出来了。罗瑞和他的性格正好相反，软得一塌糊涂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两人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吵过架。偶尔生气了，罗瑞要么沉默，要么认错，不管是谁不对。 你觉得我现在再找个人就能忘了洛伊？ 为什么不能？ 洛伊是，洛伊不是。 洛伊是什么？不是什么。洛伊是他这辈子第一个真心爱的人，那份爱不仅仅是恋情，还有他深信不疑的亲情。洛伊不是他能再找个更好的就能释怀的那种前男友。他想安慰自己，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失恋，可他知道不是。洛伊把他的心掏空了。 哎，你要生气就骂我吧，反正我也找了，总不能放人家鸽子。我一失恋就找黎硕，像他妈什么呀？哎，你就不怕黎硕生气？ 我没想那么多。 走吧，就是吃个饭。 到了餐厅，黎硕早已经等在了那里，一见他们就露出优雅绅士的笑容，一如往昔。 好久不见了。 是啊，好几个月了，最近忙什么呢？ 三人若无其事地寒暄起来，好像只是老朋友见面一样。可温小辉觉得黎硕肯定是察觉出什么了，黎硕那么聪明，不会看不出他的状态不好。果然，趁着罗瑞上厕所的时候，黎硕开了口。 这几天休息不好吗？你脸色很差。 前几天感冒了。 恐怕不是感冒那么简单吧？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？ 黎大哥，是罗瑞自作主张要找你的。他虽然是为了我好，但也总干蠢事。我绝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不要生气啊。 我至于那么小心眼吗？左右晚上也是要吃饭的，跟谁吃不是吃呢？你别多想，我也不会多想。 看着黎硕那熟悉的成熟得体的笑容，温小辉紧绷的心也放松了不少。 那就好。 恋爱吵吵架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以冷静一段时间再考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。 分了，彻底分了。 虽然我想说可惜，可我本人实在不觉得可惜，我就不虚伪了。 我也不可惜，我看清了一个人，长痛不如短痛。 你能这么想很好。来。 黎硕把菜单递给了他。温小辉摆了摆手。 你点吧，我随意。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太是时候，但你好像比以前成熟了不少。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不断刷新我对你的印象，真的很有趣。 吃一堑，长一智嘛。 黎硕合上菜单，长臂越过桌子，轻轻揉了揉温小辉的头发。 小辉，我始终对你有好感，如果你准备好了想要开始新的感情，我还在这里。 我可不敢把你当备胎，暴殄天物嘛。 没有什么备胎不备胎的，大家都是自由的。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，这就足够了。 谢谢你。 他对黎硕大概也只能道谢谢了。黎硕一点也没有变，还是好得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可他知道自己短期内都没有力气再谈恋爱了。如果他能料到真正的恋爱会把人好几年的心力都耗光，他一定会再慎重一些。三个人吃了一顿很和谐的饭，他们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。温小辉发现有人陪着真好，至少在聊天、回答问题、找话题的时候，他不会想着洛毅。吃完饭，罗瑞送他回家。他在经过手机店的时候去买了部新手机，把号码也换了。 你不想联系把他拉黑就好了呀。 温小辉不敢告诉罗瑞洛毅在监听他的电话。 小爷有钱烧得慌，